恋爱未完第十八集，编剧邵国华，监制黎海新，音乐陈光荣 Ken Chan。 何小姐，入去啦，玲娟喺度等紧你啊。 我要即刻出去啊！你帮我即刻出翻去啦！呢度咧又冇屁又冇厕所，间房又臭又老鼠曱甴，我要出去啊！爹哋啊，我要出去啊！多多钱你都要帮我出啊！而家打伤咗嗰个衰鬼张大个头啫嘛，使唔使困住我喺度折磨我啊？ 阿凤，你知唔知佢而家仲喺医院嗰度昏迷不醒啊？如果佢唔醒得翻啊，你哋一世都要喺呢啲地方入边过噶啦！出去咁易咩？ 切，你有咁多大律师同我打下官司，话咁易都打得甩啦。 而家人命攸关，你估好似你饮酒揸车咁易啊？出边啲报纸而家卖到行晒，你做咗头条人物啊，个个都话你杀人啦。 报咩啫？佢都未死。 系咪要佢死咗你先至安乐啊？ 爹哋，我唔想噶。佢做咩抢咗大明去？阿妈又抢咗你。 阿凤，你阿妈都未话我，你话我？况且丹田同我系冇嘢嘅，我揾佢翻嚟系同我搞饮食啫。你妈咪都知噶， 咁佢个女自己攞嚟衰咯。 佢妈咪我讲晒啦，佢个女真系乜都唔知噶。呢次你系打错人啦，系佢个女系对何大明有啲好感，不过佢唔系想同你争啊，佢完全唔介意你同何大明拍拖噶。呢次完全系你误会咋。 哼，咁至多我咪打错人，打何大明之啱咯。 因为你打错人，而个女仔死咗，我问下你，你于心何忍啊？ 咁爹哋啊，你想我点、啊？ 你跪下啦！你知唔知道你呢世人之中，几乎冇一样嘢系做啱？细细个嘅时候你就唔读书，大个你就好食懒飞，人哋何大明唔中意你，你又以为人哋中意你，翻工你唔做。成日咁用你爹哋，即系我啊，个朵周围咁打横行。你而家好啦，搞出个大头发啦，吓、啊、你知唔知啊？过去你做错嘅嘢，之所以冇一次自食其果，因为你咁啱得咁巧系我个女咋。你今时今日呢单嘢，吓、啊、我唔可以再帮到你，因为你已经过晒界啦。呢、這个人会死噶。 爹哋啊，你估你有冇错咩？系你搞成我咁噶？ 我有错，吓、啊，我都要认错，尤其是系对你。但系我想你知道，就算我对你认咗错，你妈咪又对你认埋错，全世界嘅人都一齐对你认错啦，都唔可以令到你冇罪噶，都唔可以令到呢个女仔翻生噶。 爹哋哦， 佢哋而家出边同你办紧保释手续，喊识喊啦咩？翻屋企先讲啦。 Sorry 啊！ 如果你真系 sorry， 晏啲你就同去医院嗰度探下人哋。不过我而家话定俾你听啊，人哋冇话到时欢迎你噶。 林海呢头发圣母玛利亚。袋啊！你只要醒翻啊！你至紧要醒翻啊！ 大明， 三哥嚟咗， 系呢位系 哦呢位张小姐朋友阿苏小姐， 系佢点啊？ 未醒啊，伤我就冇乜嘢，不过医生话咧佢脑受咗震荡，又或者可能俾个单风吓亲啦，所以而家仲系昏迷。 咁啊，大英同阿峰佢哋咧， 有啲开紧工咯，有啲要翻咗屋企瞓，佢哋都陪咗我好耐。 唉，真系估唔到搞成咁。我喺度混完，又轮到佢哋，即系人生如戏。 何止啊！我未婚夫前一排又系同你哋一样昏迷不醒，最后好彩家人天上咋。 估唔到而家又搞到张小姐，唯有希望佢好似我哋咁吉人天性啦。 喂，先生啊，其实上一次你点醒翻噶？ 我、哦、打个合思就醒翻咯。 咁易噶咋？ 我记得咧喺我醒翻之前，我鼻哥窿啊鬼死咁痕，咁啊好想打一次。一打个一次啊，自动就醒翻啦。咁你未婚夫呢？ 我烦到佢醒翻咯，成日喺佢张床面前日噏夜噏，好似妙手人心个主角咁噏法。佢啊，唔出之顶唔顺，自己醒翻咯。 咁我哋可唔可以？ 张小姐你好，我是陈老三。咧，嗰日我同大明去嚟食蛋糕，咁啱你又入嚟。嗰个陈老三咧，你记唔记得我啊？唔好意思，唔记得你，你瞓紧晏觉添。你答唔到我添啊？点啊？医院啲伙食好唔好啊？唉，我都唔识同你讲啦，我唔知讲乜嘢啦。我呢啲老粗咁啦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好翻咧，同大明早生贵子啦。喂，大明，我唔识讲，你哋搵人讲。 袋啊，醒啦！我哋一齐去试你套伴娘衫啊！佢哋啱啱同讲起咗啦，好鬼靓噶，又低胸又露背，直情将你嘅优点表露无遗。我同阿辉嘅婚事已经准备得七七八八啦，而家就系等你噶咋。如果你唔起身，我又找不到一个好伴娘，你叫我点嫁、啊？如果我唔嫁，阿辉又冇女婆娶；如果佢冇老婆娶，阿妈又真系等妈妈，就真系实行妈妈声啦。阿辉九代单传得佢自己，佢结婚唔成都几大件事噶。咁你就当帮下你个老朋友兼老同学兼老秘书，即系我天啦苏。你快啲起身啦！仲有啊，你鍾意嗰个何大明嚟咗啦，佢陪咗你成两日两夜㗎啦，凉又冇冲，牙又冇擦，都係为咗要照顾你咋。係呀，佢个眼圈啊都黑晒，人又瘦晒，如果你唔起身啊，佢真係分分钟瞓低埋呀，咁就唔好啦。阿袋呀、啊、醒啦，阿袋呀、啊、阿袋呀、啊。 你妈咪嚟咗啦，你知唔知啊？嗱，你一向都好听妈咪话嘅，系咪？我知道你个心实系答话系嘅。如果你话系，咁得啦，即刻同我企翻起身，醒翻 ，OK？ 起身啦，阿黛，起身啦，唔好瞓啦，起身啦。 张黛，又系我啊，何大明啊，今日。你嘅气息好似好咗好多，我相信你应该好快醒翻嘅。我读咗成日你自己写嘅食评，同埋伯母写嘅食谱俾你听，但你始终都唔肯醒，所以今日我揾咗大英同我买咗本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希望念俾你听。但系《唐诗三百首》好似闷咗啲，我惊闷到你继续瞓落去都系梦，算系第二啲桥先。一系咁啦。我唱歌俾你听好冇？你知唔知啊？我细个嘅时候咧，最怕上音乐堂，系因为咧，我先生咧都好怕我上音乐堂，因为我唱歌实在太差啦。我一唱咧，成班同学啲毛管就动噶啦，仲有啊，隔篱嗰啲课室啊，都会被逼停课嘅。所以今日我准备唱一首歌俾你听，实行可以吵醒你。嗱，一系你自己醒。如果我就唱噶咯，如果你再唔醒我，我唱完之后我有 encore 噶咯，啊到时你叫我好难噶啦，你有冇反应啊？我唱俾你听噶咯。 情怀是因你温暖，冲击于生里边，全情爱我，热情热爱加添，唯独是可爱。手挽手肩并肩，有缘碰见，仍留在我身边。心分至每天，爱每天，当来这段缘，这段缘，不知怎去讲。 恋爱继续。 Auntie 啊，你唔好咁啦，大明入咗去同阿代讲嘢啦，可能叫到佢起身啦。你再咁对身体唔好噶，你再咁我都吓埋一份噶啦。 Mary， 各位好， 你好。 喂，何丹凤，你嚟呢度做乜嘢啊？你仲学得系唔够啊？你信唔信我打鬼你啦？ 阿 Tina 唔好咁啦。 系 Mary， 一日都系呢个女咯，整伤你个女女，我已经教训佢一大餐噶啦。佢话咧都觉得好唔好意思，我咪叫埋佢嚟同你哋道歉咯。阿凤，你仲 道咩歉啊？阿黛仲未醒得翻啊！如果佢变植物人，我想，哎呀，我都唔知点啦。走啦走啦 ，Tina， 冷静啲，冷静啲。 Auntie 啊，如果而家瞓喺床上面嗰个唔系阿黛，系佢，我就会冷静。 Auntie 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同 Daddy 嚟系特登向你哋道歉噶。而家唔知道我可唔可以入去同你女女道歉一声？ 佢又未瞓醒。 系咯，人哋何大明喺入面念紧唐诗三百首俾佢听啊，你入去咪整眼冤，系我唔入啦。 Mary， 咁你就俾一次机会我女，直接同你个女道歉啦。咁啊，大明又咁啱喺入边，咁啊，等阿凤当面同佢讲清楚咯。 Auntie， 冇可能。 咁都好嘅，我都想揾你倾下佢哋嘅事。丹凤啊，你入去啦。 Auntie 啊 ，Tina， 算啦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况且阿黛系一个唔计格野仇嘅女人。俾埋丹凤入去，佢可能会醒翻咧。 俾佢吓醒啊嘛！好，我去 canteen 饮咖啡，都费事睬佢啊。咁我行开一阵先啦 ，Auntie。 嗯，力雄啊，我哋去嗰边倾下啦。 阿凤，入得去揾张小姐佢哋啦。你讲嘢小心啲啊。 系 ，Daddy。 嚟啊 ！Hello， 大明。 系你。 你唔使惊雨。我是特登嚟探张小姐的。Daddy 啱喺差馆度保释咗我出嚟。我决定咗我会改㗎啦。我会同法官认罪系我打伤张小姐嘅。 都好嘅，都系件好事。 张小姐而家点呀？ 佢昏迷咗成日几两日未醒返。 大明啊 ,sorry 啊。如果我有咩可以做可以即刻整返醒张小姐，我真系会做 㗎。我几乎乜都做齐㗎啦。佢都系唔醒，我唱歌，佢都冇醒到。 张小姐就好啦，有机会听到你唱歌。我同你拍咗拖咁耐都冇听过， 系因为其实我同你 得啦，大明，我明白晒噶啦。过去嚟讲咧，系我有啲一厢情愿嘅，知道我哋其实性格啦、兴趣都唔系好夹，咁都要夹硬嚟。结果咪唔觉意伤害咗张小姐咯。而家我知道要点做噶啦。如果张小姐醒翻，我希望你哋可以快快乐乐咁样谈恋爱，我定会祝福你哋嘅。 多谢。 好啦，等我同张小姐倾下偈啦，你出去一阵好唔好？放心啦，我一定唔会再伤害张小姐噶啦。我都想同佢讲下嘢，有啲咩要注意啦，我仲要教埋佢滑水啦。 得啦得啦，我出去玩 Andy 啦。 张小姐，我对你唔住啊，我真系冇心噶。人哋之前好中意大明噶嘛，点知又见到你同佢咁好、啊，一时火遮眼，咪是但攞起个花樽掟你咯。你大人有大量要原谅我啊，我咁大个女真系未求过人噶。我而家求你啊，唔好唔醒啊，直情就要醒啊。你唔醒，除咗大明佢哋唔开心之外，我都好唔开心噶。分分钟可能要坐监，咁你又于心何忍呢？张小姐，我承认不嬲，我对你同伯母都有啲误会。你喺机场又系，而家喺大明嘅 office 系咁，你当我细佬哥唔识世界咯？总之你一定要醒啊！张小姐，唔该你醒下啦。 得啦得啦，我会好快醒噶啦。咁而家咪有力醒住得唔得啊？喂，我俾你打穿头，流到成地血，个人好虚弱噶嘛，边有咁容易醒啊？ 你估唔想而家即刻醒嘅咩？阿姐啊，你一路喊一路啲眼泪鼻涕喺我眼前流，有啲仲飞咗过嚟，我又唔喐得避唔到，我真系好想而家就醒翻啊！咁唔得啊嘛，就算我醒啊，我都想醒喺大明面前，醒喺你面前，两个女仔有咩好、啊？如果我咁啱醒喺佢面前，佢见到我，我又见到佢几好呢？我会尽快醒噶啦，唔该你停一停，好唔好？ Hello， 又是我，大明啊，张大，你醒未啊？唔该你快啲醒啦 ，Andy， 就系 Tina 同埋三哥、大英佢哋好关心你噶，个个都唔肯走，话要陪你。你妈咪同埋 Tina 今朝早都顶唔顺，但佢话仲要死撑，但好彩我劝掂咗佢，叫佢翻去冲个凉瞓下觉先。而家病房里边就得翻我同你，你知唔知？我哋识咗咁耐，今次先系第一次。真真正正面对面咁喺埋一齐，我觉得我哋之前之所以有咁多误会，系因为我身边嘅人同你身边嘅人产生误会而引起嘅。如果一开始净系得我同你，我相信我哋一定会发展得好好。快啲醒翻！ 得啦，我尽紧力噶啦。 其实我冇同你讲过，我而家近距离睇住你，我真系觉得你好靓。你个鼻又高，你眉又弯。而且你皮肤有白里头，仲有唔知点解你身体上面有一阵香味，我真系好想食下你。 喂，我晕咗咁耐，成日都冇刷牙，个口好臭，咁唔好啩？ 如果你真系冇反对嘅话，我就 喂， 喂， 想发梦啊？ 喂，你醒翻啦！我唔系发梦啊嘛。 你就想啊，趁人哋瞓咗想锡人哋。 你一直知好晒噶？ 唔系估。哎呀，好痛啊！ 做咩？咩事啊？ 我个胃好痛啊，好肚饿啊！ 哦，咁唔紧要，紧要，我哋去镜添。 医生可能唔俾喎，我啱醒翻。 你得佢行啦，最多请埋佢食嘅啫。 唔好意思啊，两位，请问你系咪张代小姐啊？ 系啊。 咦，个 Himia 嘅何大明先生都喺度喎。 啊，系、啊。你系边位啊？ 我就是 Richard Lee BigSpender.com 的行政总裁。张小姐，这扎花是我代表本公司送给你的。 啊，你这么好知道我醒了的？ 我可不可以坐下先讲？ 啊， OK 啊。 其实我都是刚刚才知道的。原本我只是想着来探望你的病，现在就好了。 那你有没有收到我的病带啊？我录 case 这个病呢？ 我一早就收到了。这单已经跟进了。我 check 过 case 的秘书，他们都说听过 case 对你近乎性骚扰的对话，所以我已经停了他职了。嗱，我哋个网站干干净净，我唔会俾 case 搞到乌烟瘴气嘅。况且张小姐同我哋做个互动视频，协议好高啊！总公司叫我无论如何都要保护你。 咁好啦，话时话嗰、那个 case 呢啊，真系唔系好人嚟嘅。而家终于有人对付佢啦。李生、啊，你知唔知啊？我成面血嗰件事咧，系佢搞出嚟嘅。佢搞到我而家餐厅咧，冇人嚟帮衬。 呢一样阿星佢哋都同我讲过啦。嗱，总之我答应你哋，以后我就会接翻手嘅，一定会做翻啲干干净净嘅嘢出嚟。 我啱啱醒翻，我可唔可以一路食一路讲？ 哦，请随便啦。如果张小姐好翻嘅话，短期之内我要张小姐出翻镜，帮我做翻个互动视频噶咯噃。嗱，至于薪金方面，30%、40%唔系问题嘅。 哇，多谢啊，李生。 唔多谢，呢次我哋一定要你出山去搞互动视频噶啦。嗱，一来好多 fans 同埋网友想即刻咗睇，二嚟对面街嗰个消费网站又话 long 咗，我哋一定要打场硬仗。啊，系咧，何生。 啊，又关我事？ 咁梗系关啦。因为张 contract， 张小姐一定会同我哋做互动食评噶啦，嗱你都要帮手、啊，你嗰个流浪者鸡咁好味，睇情形，张小姐一定要食下评下啦。 我谂唔使啦。 喂，唔系、啊，何生，你使乜咁谦啫？我 check 过啲 file 噶啦，原来你个拍档 Johnson Yao 已经同我哋签咗份同意书 ，KCD 仲死都话你都有应承过出镜噶，睇情形，何生你都要出手啦。 吓唔系啊？咁我 嗱，何生，你不妨考虑一下，如果你肯出手嘅话，我哋肯同你用500万网上广告作为交互条件啦，你考虑下。 500万。 唉，喺呢个咁紧急关头，我薛家而家系要出翻场啦。嗱，件事发展到呢个阶段啊，大家咪以为就可以收工，未得噶，高潮位都未出，冇错啦， 大明同张代呢几经波折已经成为咗对情侣喎。唉，但係呢个情形呢真係手掌又係肉，手背又係肉啦。BigSpender.com 嘅高层呢 ,Richard Lee 出嚟囉，竟然又叫呢一对情侣再嚟斗过。就係要阿何大明呢俾佢嗰尾流浪者鸡俾阿张代再平喎。咦啦，将来食过一次㗎啦嘛，话唔系几好啊，咁第二次又点呢？系唔系又要再批话唔好呢？唉，而且今时唔同往日，而家喺佢面前嘅再唔系一个普通人喎，而系佢最爱呀。咁佢可以伤害对方咩？唉，喺何大明方面呢，唔系佢怕张代，而系呢如果佢真系要真真正正面对佢自己，他一定要面对张代一次，并且呢要赢到他的称赞，咁先至可以证明他一个真真正正的男人。所以结果是点呢？唉，大家就万勿错过，留意收听了噃。 恋爱未完第十八集，郑伊健饰演何大明，陈慧珊饰演张代，詹叔饰演何生 ，Prima 饰演何丹凤 ，Cleo 饰演 Tina， 明明饰演张太，金姐、宝哥、William 联合演出。